和雾霾的白天。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嫁狂人辽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大家新年好，我是北京小河岁小雨。 这里是全新升级的健身板块， 是的，2.0版本， 全新升级的越来越帅，帅到一发不可收拾，实的走啊。 我们只有节目升级和我本人升级，但是泽华并没有升级。 为什么明明身材要变得越来越好， 他在肥胖的路上有升级。 谁在说话？ Nobody， 大家好，这是袁一， 嗨，我是袁一， 好，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布，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布。 哎，那今天是我们潮流梦工厂健身环节的开年第一期的直播，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来很多的正能量，比如说2018年了，我们要先给大家来一个动员，让大家都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加入我们， 对不对？大吉大利， 发红包吗？让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健身的行列，以及我们还会在今天最重要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来教大家一些避免，怎样避免健身的十大误区，另外呢，还会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人也会定一个新年的健身目标，然后大家可以见证一下我们。 就总之还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因为可能说，如果说2017年的女神百分百的这个超模养成记是先给大家一个预热，让大家去慢慢的步入到健身这个领域当中来的话，那2018年咱们就要来真的了。 对，咱们就要一起动起来了。 所以立 flag 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是的， 你要给自己一些白纸黑字的证明。然后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你来记录下来。 对， 然后通过时间的更迭，看一看你是不是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不能老挂在嘴边嘛，是不是？ 我们今天也会真的在节目当中，每一个人给自己立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上次我们说的是3个月之后拿出来视频看， 按一个季度好了， 对不 对？好，一个季度，大步你也不会逃脱哟。3个月之后你 还 会做到这里。对，好，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 是的， 是这样的。那首先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在健身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资讯。好，首先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最近非常火的那一对健身的父子，有看他们的 是那个外国的那个老人家和他的年轻的儿子吗？ 不是哟，是咱们中国的国内的人哦。 一对父子之前都是啤酒肚，后来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变得跟我一样优秀。大家瞬间不想去看一下， 我很想在直播间加一个特效，就是那个乌鸦飞过头顶，喵喵喵，那个。 不要小看我，3个月之后大变样。 你今天还有时间健身吗？你那么 一会儿把那句话给他录下来， 剪下来， 截下来，3个月之后放给他看， 成为那种魔音式的效果，不断的重放， 鬼畜他。 可能3个月之后变成2个我坐在一个位置。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家子，他们一家人。你们可以看到吗？他们一家人本来的身材都是上面那张图片那样的， 那时候妻子也是怀孕的这样的状态。 对，妻子也是怀孕的状态，大家都是比较松散、懒散的一个状态。但是 第一位是那个婆婆吗？ 妈妈、第二位是家里的媳妇儿，第三位是儿子，第四位就是爸爸本人。 就所有人都是前凸后翘，只不过前凸的位置是肚子而已。 哎、对，说得很对。 感觉四位一起怀孕了。 对，但是呢，他们四位就是全家动员一起来健身，经过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然后爸爸和儿子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身材，全部都是腹肌， 想捏一下， 是不是很厉害？ 儿子好理解一点，毕竟年轻嘛，然后长时间去锻炼可能会效果明显。但是爸爸，你看，毕竟一把岁数了，还可以迅速的变成这样的一个身材， 爸爸今年的年纪是60岁， 哦，那就是不容易。 对，在他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60岁的人本来如果一直不运动的话，新陈代谢已经很低很低了，所以你要想把这个肌肉练出来，把代谢提上。 上来，其实是比年轻人要难很多很多。 因为六十了，你全身上下很多的零件可能都已经不像年轻人那么的灵活和好使了，所以可能在运动的时候会更需要一些针对性和科学性。 是这样的，所以袁一、泽华，如果你们两个的爸爸有一天出现在你面前，一撩，忽然是六块腹肌的一个状态，你会很、你会很开心吗？ 我爸爸是运动员 哦、 我爸爸到现在还在保持运动的习惯。 天哪， 但他有啤酒肚了。 嗯哼， 他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而且曾经打过专业队。 对 对，所以他现在的就是运动机能整个都很好，只不过你知道，就是中年油腻男子嘛，还是爱喝酒。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爸爸变成六块腹肌，你不会感到意外？ 我不会太意外。 哦、嗯，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他没有这样的持之以恒的动力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运动员的话，自己真的是会得到遗传的这个运动基因的。比如说袁一，其实他健身只有半年的时间，可是我们健身教练每次都在感慨，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她的力气那么大？ 只是因为我爱吃。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图，这是那个儿子， 哇， 2017年3月20号和2017年9月30号的一个对比图，仅仅半年的时间， 真的是整容型的健身效果。你知道我们节目就去年的时候在女神百分百曾经采访过一个整容的专家，一个主刀医师，他作为整容方面的叫医美吧，医美方面的专家，他都会呼吁我们镜头前的我们所有的爱美的女孩子，你要动起来，你要去运动，会产生可能跟整容相匹配的甚至是更高的一些效果。 所以你是说咱们两个人现在都是越来越美的状态吗？ 那是当然。还用问吗？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想说到的就是刚刚袁一正好也提到了嘛，说医美专家都说希望中国就是女人们可以动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女人总是会减肥失败？之前也有看过一组图片，今天来分享给大家， 看看有没有躺枪和中刀 的。是 的， 通常呢，大家说什么时候开始减肥？有93.7%的人说明天是一个粉色区域，然后还有6.3%的人说也是明天，是蓝色的明天。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明日复明日。 对，就说我今天吃完这一顿就好啦， 再开始减肥， 明天我再开始减肥。 对， 我明天开始一定会成功的，毕竟我今天已经吃了这么多也没有用了，而且我也不会因为今天吃的这一顿而变得很胖，对吧？ 然后无数 的 这一顿积攒起来。 其实这个无所谓，你真的是从明天开始也是 OK 的，这句话本身是我觉得是对的。 但 是 大家会把这个明天无限的去延长。 对，是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女生在开始的时候就会说，哎，那今天我们开始减肥了，那比如第一天我来开始喝黑咖啡，什么都不要吃了，就会觉得天哪，一天下来太苦了。 而且发现一天瘦了很多，卡路里积攒了很多，少摄入那么多，很开心。 对，有些人就会觉得少吃一下就瘦很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瘦的只是水分而已，并不是真的脂肪。 这个概念其实大布在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不建议大家在饮食上面太过苛刻自己的原因是，会产生一种效应叫不是零就是什么绝对还是怎样的，那个说法叫什么来着？ 就是入门的时候可能希望大家就是选一个可以持续的，可以持续坚持的一个方案，然后逐步的再根据你所得到的结果再去提升，再去调节。 如果你一开始还没有形成一个习惯的运动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一下就不吃饭，然后就像刚刚你们说的，他失败了，他就说好吧，那我既然已经我本来想今天一天不吃东西，结果我吃了一口，好，我失败了。行了，那我还是回到以前吧。 对啊， 对， 包括我身边还有一个女生朋友，她经常减肥，但是她是那种很顽固型的胖子的女孩子。基本上每次坚持了一个月，如果没有效果，她就会说放弃，她就会想算了，我肯定是因为我体质的原因， 对， 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我还是放弃好了，不要再坚持了。 不是，刚才那个图最主要的点是你头一天几乎什么也没有吃，然后你觉得你今天瘦了很多，但是第二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实在饿得不行了。吃一点不够，于是吃了很多， 对， 然后就给吃回来了。 这其实就是从减肥以减肥为目的的话，大家要记住就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结果就需要怎么维持。所以说你如果完全靠不吃的话，那你 设想 这辈子都不要吃了， 不可能一直不吃的，所以你就维持不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就是可持续性的一个执行性也比较强的一个方案才行。 是这样的。另外呢，这组吐槽的图片上面还说，女人们在想健身的时候就会说完了，我们这个图片真的很小， 太大，截的太多， 我觉得太多了。对，他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原因，比如说需要出门买菜呀，或者要做什么对， 以及今天健身我要买一身很好看的装备呀， 对， 是的， 先买好一双跑鞋呀，然后 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符合的话，就觉得啊好烦啊，算了吧， 今天不是健身日， 还是放弃。对，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蛮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也是其实一步一步进化来的， 大家都是一步一步进化过来的。 这个去健身房实际上是如果大家是做那种朝九晚五的很规律的工作的话，最困难的就是在你下班的时候你要决定是去健身房还是回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关键决定的因素就是，如果你给自己这个健身设定的前提条件太多的话，也就是说你让太多其实没有太大作用的东西占用了你的精力，然后去牵扯了你的精力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放弃掉今天的健身。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带我喜欢的香波，我今天有没有带换洗的毛巾，我今天有没有带一双跑步很舒服的鞋子，我今天有没有穿一个很美的 bra。 然后就是 对对对，就像苗山说他上一次健身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那家健身房的洗澡房坏了。很无厘头， 简直就是借口啊。 绝对是借口。 对，另外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吐槽自己所在的公司，说因为上班了之后中午在食堂可能吃太多，然后时间一积攒下来久了之后就变胖了。 有些食堂做饭确实是比较油了。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来演示一下，就是这些被减肥所毁了的中国女性。想要自制健身餐的女人，她们在想要做自助餐的时候，条件是需要出门买菜，需要洗干净蔬菜，需要蒸鸡蛋，需要动用无数的锅碗瓢盆，吃完了还把它们洗干净。然而如果点外卖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呀。 对呀， 所以这一天失败了。然后接下来第二天，他终于想要开始自制健身餐了。首先拿出了两个鸡蛋，很 OK 对不对，然后加一点面粉，加一点黄油，加一点可可粉，烘烤30分钟，最后出炉，哇，没毛病，很营养，很健康，又失败了呀。然后以及再下一天，打算早晨7点跑步的女人，出门后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咦，天上有云，看起来应该是要下雨了啊，所以我还是在家里休息好了。 所以想要健成好的身材多难啊。 其实我之前也有过这个阶段啊，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有过，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上初中，突然就心血来潮说想要跑步，结果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看到一只老鼠， 是不是 直接把我吓了？就在河边，就在河边，我们家那会儿住在运河的边上，因为这种清晨都没有人嘛。 那你给自己心里的 OS 就是说，看到一只老鼠，可能这一路会有很多老鼠，还是快回去吧， 回去，好危险，世界好危险，不能跑步。 所以在没有认识我之前，你都是一个没有毅力健身的人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啊，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二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 对， 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个小视频，是来探讨一下怎么样在食堂吃饭才能够不让我们发胖，因为其实大部分上班族都面临着一个中午会在食堂吃饭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泽华，他就经常去食堂吃饭，所以他的体重一直保持在这样。 因为食堂的饭经常会做的比较偏油一些， 对。 然后呢，如果说碰到美味的，你会不经意间吃很多的米饭。 你这口锅，食堂师傅可不背。 而且最怕的就是食堂当中的自助餐，你可能这个菜你很喜欢，就会打很多，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菜的问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里怎么讲。 要一个酸辣土豆丝，一个山药。 这么健康吗？ 哎，减肥呢。红烧肉吧，你点红烧肉好了。 可以啊。哎，那肉有了，那再点个麻婆豆腐吧。 哎，辣椒呢？我觉得比食堂点的好吃，你看它汤汁很浓郁。 点的看似蛮健康的，其实是减肥灾难啊。我想他一定不知道，土豆和山药其实是混在蔬菜里面的卧底，他们其实是主食。你是从西方年代过来的吗？那么爱吃主食，这个搭配一眼望过去没有绿叶蔬菜啊。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大豆类和肉其实是一家的，都富含蛋白质。就这样你还说你吃够了营养？你以为盖浇面、盖浇饭、炒饭这些香喷喷的味道是哪里来的？因为你把厨师给的油盐酱醋全都吃进去了，里面的主食又那么多，热量超乎你的想象。如果你真心享受啊，就跟我这样点：主食、小荤、素菜、汤，完美的一顿食堂减肥午餐。记住，套餐要比盖浇好，半蒸煮烤炒煎炸，找啊找啊找绿叶，有份清汤更美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Hello， 我是袁一、还有嘉宾大布，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大布。 哎，刚刚我们通过一个很短暂的小视频呢，也来了解了一下，有一个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怎样能在食堂挑出一些相对于健康的餐来吃，因为可能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他并没有时间每一天都自己带饭出门。 其实搭配挺重要的吧、就是是不是假如说你吃了南瓜和山药了，你就不要再盛米饭了。 对，这一点也是我刚刚要说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些菜里面会放土豆，但是土豆就本身已经是主食了、如果你搭配土豆又再吃一些米饭呀、饼啊或者一些面呀， 这全是主食。 对，全是主食大餐。嗯，我婆婆就是一个很爱做主食大餐的人。 嗨，阿姨，你在看我节目。 我们家通常在我们家吃的饭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很多家庭容易犯的通病。就比如说一个饭桌上可能有蒸的红薯，有山药，主食就是粥，还有自己摊的饼，这就是一顿饭啦。然后炒一个青菜，婆婆经常就会说，你们看给你们做的饭多健康， 很素。 你知道那个北京天津有一个早点叫烧饼加油饼。 所以阿姨是一名合格的饲养员，你看把你老公养得多好多壮实。 但这一点很重要，是有些家庭真的觉得像多吃紫薯啊、多吃红薯啊是很健康的， 因为是粗粮嘛。 但是在吃这些主食的同时，你不要再摄入其他的主食了。 对， 什么饼啊、什么粥啊、饭呢、就不要吃。 我比较推荐大家一顿饭只选择一种主食。最好如果你在减脂肪期间不要吃白米饭，这种可以吃一些粗粮啊。 但是你们要注意，就是说其实光讨论种类是不够的、你只吃一种主食，你也要看摄入的量、其实量是最关键的。 对， 总体上来说，只要你能控制住量，你直接喝油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部说这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吃这个白米饭的时候，他反而吃一两碗就饱了。糙米的时候，他因为有点糙，然后你下肚子以后，你吃三四碗，哎， 怎么可能？ 好像还可以继续吃下去。 不，是有这样的人，他的胃只接受白米饭，除了白米饭以外的别的主食，他都觉得没有吃主食。 天哪， 这是脑子的问题，不是胃的问题。 哦， 你说山东喜欢吃煎饼。就是他们其实很多餐厅是没有米饭的，就比如说山东那种山东煎饼，你吃过吗？就是稍微硬一点那种， 吃过， 它很大的，对，很好吃，也我觉得因为它成分不同嘛，大部分也属于粗 玉米面儿，其实很多。 对，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如果吃米饭的话，他就觉得好像像没吃一样， 对， 一定要吃煎饼才行。 妈呀， 所以每个人的意识不一样。 我忽然想到，我真的认识这样一个人，我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我老公也是只吃白米饭。 对，我们平时可能，我记得很印象很深，有一次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各种油炸的，然后还有面，什么米线，很多很多菜。最后他偷偷跑到我耳边跟我说，我没吃饱，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吃，还没有吃米饭。 对，我老公就会说，如果没有吃米饭，这顿饭就是没有吃。 收听收看节目呢，你一定要注意了。首先，主食摄入的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光是主食，其实 所有的东西。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用数据的话会比较准确一点，就是宏量营养素，一克油脂的卡路里是9000卡，那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的那个卡路里全部都是4000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摄入热量的角度去考虑，最先要控制的应该是油。所以说，这个菜是土豆炒肉还是辣椒炒肉，是很重要。 相比之下，没有炒那么重要。 对。但是他， 我想插一个嘴，听到这里我真的很饿。哎， 等会儿， 突然很想吃土豆炒肉。 来，小雨先问。 我有一个提问啊，就是那像我平时出去吃饭，如果看到很油的菜，我会把它在水里面涮一下，把 大表面上附着在表面上油涮掉， 去掉了90卡的卡路里， 这样应该是 OK 的吧？ 啊，九千卡 是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就比如我真的很爱吃毛血旺这道菜，我就会把里面的鸭血什么的全部都在白水里涮一下。 那请问你吃毛血旺的 那哪里是毛血旺？ 还在哪里？ 还是有味道的呀，你可以去尝一下。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相对好很多，但是它里边还是有很多油。比如说吃肯德基的原味鸡，对不对？是不一样。 吮指原味鸡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就是，如果你把皮剥掉的话，实际上它的肉也是富含很多油的。嗯、 对， 好，我们在下半 场。总之，不要自欺欺人了，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些健身的误区。那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也会详细来跟大家讲讲平时在生活当中容易中招的十大健身误区。嗯，我们一会儿见喽。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 送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生命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时间进入到了17:3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是周二，所以会来跟大家非常励志聊一聊健身的话题。我是北京小河碎小雨， 我是泽华。 Hello， 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大布。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布。刚刚上半时段呢，和大家说了一些健身的资讯。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时段，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平时在健身当中容易走进的十大误区，来一起分析一下。是的，大家也不要忘记，除了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982魔力工厂这个公众微信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通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 对， 不定时，而且我们还会有自己的微店，所有的主播同款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微信号来找到。 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在2018年刚刚开年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来立 flag，所以如果一会儿想要看到我们主播在肌耐力啊啊什么这个 肌耐力是指多少天不吃饭吗？ 饥饿的忍受度是吗？ 对的， 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会进行一个平板支撑的大 PK 现场。然后呢，今天是2018年1月2日，我们会记下自己各自的成绩。横向比较并不重要，只是为了分组啊。但是在3个月之后，我们会把这段视频调出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各自的成绩是多少。所以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跟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来计时。哦，你看外面的朋友们都很想加入，一会儿可以一起进来比。 所以一会儿我们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自己拿表记一下。 对， 你的时长。 是的，我们立 flag 这个行程即将在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时段来进行， 也就是6点到6点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可以先给自己补充一点什么鸡肉、牛肉之类的。 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是不是可以立刻 心痒痒， 停车在路边，然后坐一下，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注意行车安全啊。 好，首先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健身误区是，很多人他会选择说我在平时不锻炼，周末疯狂的运动，因为很多白领呢，由于工作的时间很忙，又没有养成这个抽出时间来锻炼的习惯，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习惯是抽出时间集中在周末疯狂的高强度的锻炼， 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是天黑的，下班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所以感觉周间根本没有时间。 是的，但是呢，而由于平时他们会缺乏有规律性的锻炼，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呀，还有肌肉组织等等这些人体的机能没有建立起对这种大强度训练的一个适应的机制，所以可能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会有点危险。 我不知道大部身边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消息，我是见过一个新闻报道，是真的有类似的人群，有一个姓什么的一个男性吧， 我好像也看过这个， 对，他就是平时没有时间，然后在周末的时候疯狂的进行训练，但你单看他训练的时间，一次1个小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正是因为他平时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他全部都集中在周末，他后来肌溶解一段时间以后， 很夸张， 有这样的案例。 肌溶解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肌肉溶解症，对，就是其实具体的症状就是你的肌肉会 溶解 会变， 然后你的尿液都会变成茶色的，就是你的各个器官都衰竭了，最后会影响生命安全， 影响寿命吗？ 不是寿命， 是 会 生命安全， 会死掉。 天哪， 如果严重的话，如果不及时救的话， 那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平时身体没有接受一个这样的强度， 对， 然后他忽然间大强度的训练。 对，之前其实也听说过，那会儿不是很流行做那个深蹲，还有流行做那个平板支撑，平板支撑稍微好一点吧，就流行做深蹲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跟人打赌，好像是做了几百个反正强度的深蹲以后，当时下午就两眼昏花，就站不起来，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肌溶解。 天哪， 很危险。 对， 为什么要打这种赌？也不知道 是这样。我其实我们的这个误区说的是不要在不要在平时没有锻炼的情况下把所有的运动量都集中在周末， 对吧？ 对， 其实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这种人我们一般叫做周末战士，就是在周末两天然后进行一个非常大量的运动。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命题应该再扩展一些，就是当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适应的前提下，你第一次见健身房也不要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包括在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一个前提下，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下，也不要贸然的就去参加马拉松， 就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不光是周末，实际上如果说你是一步一步的在每个周末都去锻炼，我倒觉得至少是聊胜于无的，总比一天一周七天一天都去要强。 对， 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说到这里你就说哎，那我周末也不能锻炼了，好好的跟朋友一块去个会什么的。 这是不是你自己内心真实的 OS？ 但是这一点度是真的很重要的。 对，就是确实很危险。所以刚刚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平时不锻炼周末狂运动，这个名词叫什么来着？ 肌溶解。 不是， 周末战士。 周末战士，不要做周末战士。 在这里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周的话大家最少的话希望能够运动三次，所以就是除了周末之外大家 平时还要抽一天， 最好能再抽出一天，因为一周三次的话是比较基本的一个锻炼频率。 这是频率啊，但是强度自己一定要控制好， 你的身体要一直保持一个战斗的状态，要每一天都做一个战士。这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容易走进了健身的误区。那第二个运动的误区呢，就是很多人容易在运动后急刹车。这个意思是说，有一些人认为在较为剧烈的运动后应该立刻停止，然后马上就休息。这样做的后果呢，是肌肉的节律性收缩，它会停止，然后呢，原先流进肌肉的大量血液不能通过肌肉收缩流回心脏，从而造成一些血压降低啊，然后什么脑部暂时性缺血呀，就会引发我们的一些心慌气短、头晕眼花、面色苍白这种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是不是通常在有氧的时候会更加明显？ 嗯， 你大剂量的跑完步以后立刻就停下来了，人整个人都不舒服， 你马上就找到这个点了。我们其实在跑步机上都看到有一些跑步机会有一个键叫 cool down， 就是放松、放松键，然后你点下去之后它一般会安排一个3分钟渐慢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对， 也就是说可能你一开始选择的速度是不管是多少，十也好八也好，它可能会从五或者四开始，然后3、2这样让你渐渐的放松下来， 慢慢的停下来。 对， 千万不要说在跑到比如说十几的时候忽然一下就下来了，这样是很危险的。包括之前我在健身房上小团体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学生说我运动到最后的时候有想吐的感觉，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运动了有想吐的感觉呢？ 到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强撑着坐下来， 你真的会吐， 然后突然间你在急刹车的话就真的容易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是不是说明强度比你身体所能接受的要大？ 想吐或者说真的吐了，其实在如果你没吃坏肚子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你低血糖了， 太虚了。 对，尤其是在一些调动多肌群参与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也是非常好的基础动作。我们应该练的一些动作你在做了组之后，就是我做了几组深蹲或者几组硬拉之后，可能会眼前发黑，然后有一点想吐，然后就是不太舒服。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先跟你说的就是恭喜你，因为 练到位了。 对， 是这样的， 其实会有很好的效果。 哎，真的，因为他说完这眼前发就我 有过这种感觉吗？ 我有，而且你知道吗？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我会有一种快感。如果眼前发黑的话，我觉得哇，产生了幻觉。 70公斤臀推70公斤， 真的。但是我想说，因为咱们刚刚讲的就是有氧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急刹车，这个你的身体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你包括举铁的时候，你举完铁也不要就直立着不动，或者你就坐那儿歇着了。我的教练特别逗，因为刚开始我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的习惯，我每次举完铁可能就在那儿待着，在那儿喘气儿。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他每次给我喊完数以后， 走一 他开始溜达。 对， 我说你溜达什么？刚才练的也不是你呀，就是我替你着急，让你溜达，你不溜达，我就替你溜达。 对，其实下身的那种力量性训练一组结束之后，尤其是高强度的，是要走一走， 要走一走， 要走一走，不要做。大家有些可能觉得我已经练了腿了，那我要做一下，但是实际上你走一走效果会更好，休息会更好。 但是这个急刹车真的要跟大家说是有时候会比较严重的。我之前就出现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低血糖的情况， 是 在健身房有长达40分钟的时间是完全非常非常的难受。 废人一个。 卓 华当时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呢，是 他强度高强度有氧之前没有吃东西。 对，这也是一会儿我们要说的一个很容易中的误区。对，然后那如何来应对运动后急刹车这个误区？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在激烈的运动过后，应该采用刚刚我们大部说过的慢跑或者有一定速度的走路作为调整的活动，然后呢，你可以甩一甩胳膊呀，然后扭一扭腰啊，这样做一个身体还是不要彻底停下来，要慢慢停下来是最好的行为。来，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刚吃完饭就剧烈运动 啊， 以及饿着肚子做运动，这两点是紧密挨着的。所以说，有一些人。可能会，其实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哎，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没有时间吃饭了，然后可能我在运动前的10分钟刚刚吃完饭，立刻就投入到运动当中。 我想跟大部求证一个事情，就是在运动之前，如果真的没有太认真的吃饭，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或者你身体所需的话，吃一根香蕉或者两根香蕉，是不是能够快速提高你的糖原，然后去足以帮助你支撑这一个小时训练的一个方法？ 对，就很多举铁的人士都觉得，因为大家会想，但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糖，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能直接利用的能源，吃进去它马上就能供能。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马上要，就像你马上70公斤臀推了，那我能不能先吃， 我要变得更大力一些， 先吃一块糖。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其实美国很早以前就做了相关的实验，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在2个小时前，至少在1个半小时之前要进食完成。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就说你把碳水化合物吃进来之后，它如果你吃的就是糖，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补剂的碳水粉，它直接能供能的，不需要经过肝糖原的转化。那么的话，那身体会马上有一个应急机制，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实际上会让你有一种预先疲劳的感觉。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比如说你马上要锻炼了，你喝了一口糖水，但是你的身体为了中和这个糖水，也就是把身体调节成血糖平衡，它会去分泌胰岛素，你会提前感觉到疲劳。就是你开始练的时候你就已经感觉有点累了，所以说真正比较好的时机是你在2个小时之前补充碳水化合物的同时，也可以补充少量的蛋白质，但是让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调节到血糖平衡。然后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健身前一样的补充和健身后一样的补充，整个当做一个就像套餐一样的，或者当做一个时段一样来把它去调理好，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部你知道，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的话，他可能晚上6点钟才下班或者7点才下班，然后约课就会约到8点， 就这个套餐会有点奢侈，是不是？ 对，会这样。 有没有什么就是高效一点的做法？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要去点餐去餐厅吃的话，其实我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刚才说在前中后的这个时段实际上是不能有一丁点的油出现的，就不能有一丁点的脂肪出现。所以我建议是就是大家是通过代饭或者定一些真正针对健身的健身餐或者健康餐来解决。对，因为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健身餐或者健康餐是可以完全私人定制时间，你的量，你的种类，你根据你的目标不同去定制。对， 大部的意思就是叫外卖很方便的，提前2个小时先叫上外卖吃上。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健身前和健身后你必须都要有摄入的这个过程， 是 前得提前到1个小时之前，至少得1个小时， 不是，是1个半小时， 1个半小时。那练完以后也不能立刻就摄入东西吧， 1个小时左右。 对对， 而且练完以后的还有一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碳水化合物是少量有间隔的持续性摄入，这样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现在很多人都比较习惯健身之后马上冲蛋白粉，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当然你如果做一个特别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的，可以稍微歇一会儿，捞捞汗，大概5分钟10分钟这样，然后马上就可以冲你的蛋白粉了。喝完蛋白粉之后，实际上过半个小时可以再补充100克左右的香蕉，就是不要太大根的就可以，就是中等的香蕉。其实香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碳水，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补充进去，就是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要吃 正餐， 正餐了。但是这个正餐大家要注意量不能特别的大，而且这个正餐是应该就是又有丰富的蛋白质，当然我是说的是针对就是增肌的。 但是请问大部这样的吃饭是，比如说我是晚上健身，8点钟才下课的话，我10点钟也要再吃一顿正餐吗？ 其实如果是为了健身的话，每天应该尽量遵从少吃多餐的原则。 泽华是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因为他就很想在睡前再吃点什么。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刚刚大部说的所有都是针对专业性的增肌的，而如果你要想就是在减脂的过程当中的话，晚上8点以后那一顿 千万不要 不要再吃了。 对， 其实如果真的控制的非常严格的话，而且并且就是你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出一个详尽的饮食计划，是可以达到在增肌的同时去 也可以减脂。 对，其实少吃多餐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 那没有多余的脂肪岂不是很可怜？ 脂肪的话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就是我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早？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脂肪是不是要越少越好，而且控制到没有，其实也不是。就是每天也要有一些定量的有益的脂肪，最好就是是混合的。这里的混合实际上不是说比如说玉米油、椰子油、猪油这种混合，而是说从它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的混合，而且不饱和里边也包括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也就是说3种脂肪的混合。 是的， 所以严格控制下来以后，真的可以像我们前半时段放的那对数字一样，很快的让你的身材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的，刚刚我们连续说了两个误区，是关于运动前立刻吃很多东西就运动了，还有就是饿着肚子做运动。 对， 然后大部都给了我们一些很专业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些解释和一些如何来缓解这些问题的做法。 在这儿的话，就是说饿着肚子运动，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有在近期想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减脂非常好的效果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尝试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做一些空腹有氧，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早起去做空腹有氧。 空腹有氧这个事情我要提醒大家，最好是在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运动基础或者是很专业的知识之后。 对对对， 因为这个之前教练也说过这个是很危险的。其实 我来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我的三姨就是我妈妈的亲妹妹，她就是当时在做， 你只要 Q 到家里人， 全家人都 Q 到 了老公。 但是真的是这是事实，就是很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提醒大家，她那会儿就是在做空腹的有氧，她就是在早起空腹的状况下，然后跳操，然后晕倒，因为低血糖晕倒撞断了一根肋骨， 这么严重， 因为正好就撞到了床边， 对， 就很寸，你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这种情况就像小雨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大部说那个空腹的有氧可以让你迅速的减脂，但是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的前提下，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一直没有运动，从明天开始我为了减肥我就要空腹有氧了。 对， 不要这样做，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且大家会觉得心里很爽，我现在又没有吃东西，我还在做运动，简直了， 觉得自己是英雄。 对，那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误区我接着往下讲，就是在运动前不进行充分的热身。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有运动基础啦，那我是不是今天如果时间迟了一点，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做一些高强度的一些举重的训练。 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现在很年轻，我不需要做那些热身，我马上就可以举起来。 但是热身对于你今天的任何的训练计划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一定要先把身体活动开，然后再进行我们今天的训练计划。 特别典型就是跑步岔气儿这个事儿， 对， 就是没有好好的活动起来。 是的， 所以大步，你现在他现在大步之前跟我们说过嘛，他现在是一周健身五次，频率算很高了。所以一般你在健身之前都会做怎样的一个热身呢？ 其实 会针对你今天的训练，对不对？ 热身的话。有一点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些热身动作来把身体的温度提升。为什么要提升这个温度呢？因为肌肉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粘滞性的，你的身体越凉它粘滞性可能越强一些，粘滞性越强你其实就越容易受伤，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希望减少这种肌肉的粘滞性。那么如果你是做力量训练的话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是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热身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做力量训练，大家知道我们身体大概分几大块，胸肩背腿手臂这样当然可能肩和手臂是算小肌群。比如说我们在练胸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做的一些动作，像最经典的卧推的动作，是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伤到了肩膀。所以其实每次我在练胸之前我都会做 肩关节， 对，活动肩关节。但是活动肩关节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把它活动对，因为其实我们希望更多的希望能够活动后肩。就是我们的后肩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即便是有多年这种举铁经验的这种人，他的后肩实际上跟普通人也差不了太多，当然是说就是一些爱好者，并不是说专业的运动员。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后肩实际上是蛮难练的，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身体一些比较薄弱的小肌群先活动开。 对，说到热身呢，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要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要推肩，那你就先用很轻的重量，或者是空杆，用很小的重量先来做一组，等于说把你的这个肌肉活动开，然后再慢慢的一点一点每一组往上加重量，其实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这个热身的时长也是很重要。我曾经在游泳池 热身一个小时，然后只有五分钟吗？ 他热身了两个小时，一直在热身。后来我都洗完澡了，然后他还是在热身当中。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热身的尺度。差不多， 热身的话，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的健身房的朋友是喜欢在热身的时候也做拉伸。实际上，尤其是静态拉伸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抻胳膊、抻腿，是不太适合在训练前去做的，因为你做静态的拉伸会给你的肌肉一个放松的信号，它其实是一个休息的信号，会影响你去冲击一些重量。或者说冲击一些强度，对。 其实我刚刚觉得要休息了，结果又开始大强度的训练下。 对， 其实我想 搞什么 干嘛呢？ 什么鬼？ 在骗我吗？ 其实咱们的身体的各个机能都是很聪明的，你一旦给他一个信号，他会立刻接收到。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准确的信号，不要骗他，不要忽悠他。 是的。在今天我们第二个时段呢，因为时间不多了，再来跟大家说今天最后一个有关于健身的误区。 好， 就是初始锻炼的时候，有些人过于争强好胜，会影响到身体的，会有一些问题。 这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金荣姐那个例子嘛， 对， 就打赌嘛，就是不服输嘛，要脸。 对，这一点其实很好来解释，就是你在刚开始健身的时候要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不要说做一些你暂时身体做不到的事情。对，但是也不要说太羡慕别人，说哎那个谁谁谁多厉害，他也有过很弱的阶段。 对， 尤其是跟朋友一起健身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容易出现。 比如说胖泽华和我一起训练，他就会觉得哇小郭很厉害。 好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太安静。好了，我们上半时段的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朝天梦工厂暂时就是这样了，所以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第三个时段，我们在场的四个人马上就要立下我们2018年的健身 flag 了。 所以也许在看完我们做平板支撑的那个时长以后，你会觉得说啊、哦、原来我跟你们比没有差太多，这时候可能希望你们能够立刻加入到我们当中，因为既然大家程度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不一起来见证自己的变化呢？ 对、啊、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专业的健身运动员， 对， 但是只是对这方面有很高的热情，而且其中还混杂着一位像胖泽华这种被我们 普通人素人 普通人被我们硬拉进来的一个健身爱好者、哎、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立一个新年的 flag， 在2018年让我们一起充满正能量的动起来。我们一会儿第三时段见喽，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我是北京小河岁小雨。 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各位好，我是泽华。 哈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大布。 嗯，大布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的， 很温文尔雅的一位健身达人。 对，非常温柔的说出很多专业性的问题。 对，那他对于健身真的很认真。 是的， 极其认真和谨慎。 嗯哼，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一种精神啊。 对， 刚刚在第二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一些关于健身很容易中招的一些误区。 嗯， 那今天我们的第三时段，就是在2018年的开年第一期健身节目，我们现场要来立 flag 的时间啦！ 我突然有点后悔，因为一会儿我要跟小雨一组，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 说不定说的是我啊！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三个月之后小雨可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叔比本身没有任何的变化。 不，三个月之后我就是一个大肚婆了， 就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能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潮流梦工厂。 就不管怎么样，大家千万不要有压力，就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分组只是为了节省时间而已。 是的， 而且但是呢，这个比较一定是纵向比较。 哎，是的， 除了你，大家都没有压力了。 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 我在安慰我自己。 我们只是说，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基础之上，给自己立下这样一个新年 flag。这样的话，过三个月一个季度之后，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啊，整个状态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变化。 那你来吧，你说那么多，你的 flag 是什么？ 不然我们先请胖泽华来立下2018的新年 flag 好了。 我还没有想好，你先说 了。好了，那我说了。 好了，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运动有分几个阶段。 嗯，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是只追求体重。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只要腹肌。然后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我的第三个阶段了，就是我希望是真实的哟，我希望在2018年的夏天之前可以穿露肩膀的衣服，然后让大家明显能看到我是有训练痕迹的。现在我的水平是我可以使劲儿的话可以看到我胳膊上有一些线条，但是如果放松的状态还是一个瘦瘦的女孩子。 妈呀，她想要的是放松的状态都能够看到明显的肌肉线条。 我希望是再把我的肩练起来一点，然后在2018年的夏天，即使是我大着肚子快生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健身很专业有训练痕迹的女生。我现在要立的 flag 就是这个 OK。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我想想，体脂肪的话，我现在应该就是15到17这样，所以并没有更高的追求咯。好了，我想完咯， 我们三个走吧。 接下来 快听一下大步的，然后我们俩可以 请百变辣妈袁一。 我没有太想好我自己的 flag。 100公斤，臀腿100公斤。 臀腿100公斤吗？这个三个月以后做不了吧？三个月以后实现不了。 这样，我觉得原因你也可以说一些在咱们今天健身房没有办法，在咱们节目当中的表演区没有办法实现的。三个月之后，咱们可以来在健身房拍小视频给大家看。 我是这样的，因为一会儿要就是测试的那个平板支撑是我自己很不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 为什么？ 我是一个比较急躁的女孩子，我讨厌一切静态的东西。 嗯， 所以我瑜伽也没有坚持很久，只有在我孕期的时候才做了瑜伽。所以我想希望我的平板支撑可以让我自己比现在三个月以后可以比现在时间更长一点。嗯，就是我的肌耐力可以更强一点。然后我希望三个月以后等到天热的时候，因为我在整个孕期我的肚子非常的大，就有多大就不给大家看了，就是所以我的就是皮下脂肪包括我的皮肤的肚子那一块皮肤的松弛度还是有就比较明显。所以我希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可以有勇气回到少女时代穿露脐装。 哇， 但是我肚子上是有妊娠纹的啦。嗯， 那也没关系啊。 有关系，很丑，但是那是一个母亲的 骄傲 勋章，勋章 是很伟大的， 但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可以纹身遮盖一下， 整个肚子都纹上恐龙吗？ 袁一，你平时在健身房的时候，大概平板支撑一组你能坚持多久？ 15秒。 怎么可能？最多 应该也就是80秒吧。 80秒很 OK 啊，我平时也就80秒哎， 不是很，我不喜欢这个动作。 好了，所以刚刚我立下的2018新年 flag， 简单一句话完成，就是我需要看上去有训练痕迹。 我需要在夏天的时候能够穿露脐装。 OK， 好，我们两个女生的新年 flag 已经立完了，你说要不然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做挑战一下平板支撑，然后等咱们回来之后，两位男生再来 一 次 flag， 好不好？ 没问题。 他说到这里都两眼放光，哎，我真的为你捏一把汗， 对， 加油喽！ 所以你们谁来给我们两个计时呢？ 大步来计时吧。 好，那就拿手机好了，或者拿那个也行。OK， 好，那现在就要有请胖泽华来坐到主播台的位置，来帮我们操控机器。 来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步，今天我们两个人这么闲，我们俩就来赌一赌吧。平板支撑吧，我们来赌时间好了。 哎，你要不要先 Q 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怀孕5个月的我本尊？妈呀！ 好了，那你正好给大家一个侧面，现在是正面，来站一个侧面。 看他都快那个， 大家看一下哦，看起来比袁一的肚子还要小。袁一，快站旁边去。 那倒没有了。 真的看不出是怀孕5个月。 那倒没有了。 是不是还有马甲线？我们想看一下是不是怀孕5个月。 那倒不用了。 好，他们两个人挑战的是平板支撑。 不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反复在强调的是，就是纵向比较，我们分组只是说为了跟自己比。好，说这个话显得我特别没底气。好了，现在开始吧。 平板支撑，你觉得他俩谁会赢？因为 最后我跟袁一也许谁也不愿意碍于面子 不 敢倒下，然后我们两个人憋得脸都通红了。 我觉得可能第30段全部完了，他俩也没有做，一直在那开始呛声。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吗？ 不， 袁一 先 不要开始，还没有开始。 我先稍微说一下平板支撑的要点，其实很多人做的动作不是特别标准。 是的， 对，就是大臂的话啊。 然后你继续讲你的要点。 OK， 没关系。 好的，大臂的话一定要跟地面相垂直， 大臂和地面相垂直，然后 手臂一定要跟地面相垂直，脚的话就是 脚要分开还是要在一起？ 这个其实无所谓，但是为了公平，我们就稍微分开一点吧，就是比肩膀稍微窄一点。然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板支撑的时候真的要收腹，不能把肚子就那么耷拉下来。 有的人比如说我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屁股就会越来越高，请问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两个都没有肚子可以耷拉下来，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就是 屁股会越来越高 肯定是不对，因为平板支撑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纹丝不动的。 对，另外我还想说一个，你的核心 力是收紧的状态。 另外我想说一个点，是之前我们在做产后修复的那个普拉提的教练来我的节目里面说过的一点，是很多人的肩胛骨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是一个凹陷的状态，肩胛骨是突出，然后中间那一块是凹下去的，那如果那样的话其实对你的肩和后背都不是很友好。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两个肩胛骨和那个后背你要感觉往天上顶，把它顶成一个平板，包括你的脖子，最好也不要让它觉得很吃力。很多人做完平板支撑最后撑不住是因为脖子太累了。 所以平板支撑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动，但是其中也是有着很多的一些原理在的。 对，要做对其实有蛮多细节，而且其实它有很多变形的。如果你的腿部就是大腿前侧后侧全部都一起用力去撑住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身的平板支撑。如果你放松的话，你只是收腹，它实际上是一个腹部的平板支撑。其实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们就做收腹的就好，但是一定要收腹，就千万不能说我虽然撑在那里但我的肚子是放松的，那样的话是错的。 好的，大步来负责监督。 你知道很害怕什么吗？我怕他们大家一起铺垫了这么多，最后咱们两个只做了20秒。 很有可能哟，所以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然后点击其中的视频直播982魔力工厂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女神一起来做平板支撑。 好，大家准备倒数5秒钟， 5、4、3、2、1，看热闹喽！ 我两位女神的动作是非常的标准的。我 现在都很漂亮。哎，这个刚才小郭已经说他已经不行了哦，才十秒的时间都不到哦。袁一可是非常的纹丝不动的。 对， 来来，咱俩赌一局，看谁会赢。因为这一方面其实小雨并不是很占优势。 其实我觉得一审好像已经赢了，因为从动作上来说他是非常标准。来， 小雨，我要是你就不行。现在居然有人说袁一要胜过你，开玩笑。但是跟大家说啊，当你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就尽量的不要说话，包括你做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样会让你泄气。你看见袁一就很标准，不管怎么样逗他，怎么样的去开他玩笑，哎哎哎，人家就是不说话也不动。旁边那女生还在雕头发，这是错误的吧？ 我们已经做了40秒了， 才40秒呀，没问题。 哇， 袁一说他可以80秒嘛，看他会不会有吹牛的痕迹在。 现在1分钟倒数10秒，9、8、7、6、5、4、3、2、1， 才1分钟，时间还很久很久。来，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看一下自己的极限。但是也不用去过多的挑战自己的一个极限的范围啊，觉得差不多的话就可以。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次的一个记录，现在已经大概有70秒了吧？ 现在已经80秒了。 哇，已经80秒了。 对， 好，袁一，这是你的第一次记录啊，已经80秒了。一会儿你做个300秒，我看你3个月之后怎么办。小雨也不错，而且你看他俩最不容易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动作是没有保持其他的变化的，还是做得很标准。我可能到50秒的时候屁股就已经撅得很高。现在已 经100秒了。 哇，真的假的？ 1分40秒了，加油哦。 适可而止吧。 感觉小雨已经要放弃了。 那让弹幕喊吧。好，弹幕喊一下。 好，5、4、3、2、1，可以了，慢一点。 所以一共做了多久？ 我想想，2分钟10秒，130秒。 哦，有130秒呢，刚才。 对。 而且130秒，他们并没有自己主动的放弃，只是由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因导致的暂时的放弃。 我也快不行了。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女生能做130秒已经是很厉害喽。 好的，欢迎很厉害本尊回来吧。 证了一件事情，你在健身的时候或者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伙伴还是很重要。 对，很重要。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你不要横向比较，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在你旁边就抽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你现在连大喘气都没有。哎，我觉得你这一次应该给你算5分钟，3个月之后看你能够撑多久。 不行，我觉得刚才大部还在提醒我，其实超过2分钟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不是？ 对，其实超过2分钟我们可以做一些变形动作来增大这个平板支撑的难度，比如说 平板支撑 抬起一只手，抬起一只腿，或者像我刚才说的做全身的平板支撑，就是你的整个下半身和上半身全部都绷紧，这样的话会消耗更多的热量。另外还可以做侧面平板支撑，还可以往上加重量，就是比如说 对，可以加重量 做的话，可以让孩子趴在你的。 刚才我就应该坐到袁一的身上，对不对？ 哎，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以前平板支撑的时候真的撑不了那么久， 我 确实 是 要感谢我的那个普拉提教练纠正了我其中的几个要领，一个是脖子，一个是就是肩胛骨那一块。 我觉得脖子的问题很多人都会犯，因为我有一个闺蜜也是来过咱们的节目的，那个海飞自己的思思 啊，思思， 对，她之前就是说她做完平板支撑之后脖子很疼，我还不理解，我说为什么脖子会疼呢？ 因为她较劲， 僵直。 是的， 我觉得你也应该感谢一下你的教练带你做70公斤的臀推。其实 当然我的韩教练我是一生都会感谢他的。 我觉得你应该感谢大布，他今天全程在 Q 你的70公斤。 谢谢， 你 已经要被捧红了。 真的真的， 我已经吃醋了。 不只是因为现在特殊时期不能做这个动作而已。 在对，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有没有视频或者有没有照片，实际上就是稍后你们俩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回放。 对，在动作上那个小雨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啊，但他现在因为肚子有重量，所以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到自己的身体。 你可以说，你可以告诉我啊。 对，有可能就是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收腹，你应该没有就是 他在怀孕， 他怎么收腹？对， 但是 这样的，就是嗯，怎么说呢？实际上腰腹是一个正面，一个背面。你的肚子如果非常放松的话，所以你的腰才会塌。 这个我要替孕妇稍微解释一下的是，她现在孕期可能已经到了，就是耻骨开始前倾的。 你可能没有，就是还是没有 get 到，我已经怀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 因为我特别了解大木，他因为作为一个男生，然后他也没有，你是不是还没有孩子？对吧？ 他有啊，他的孩子和咱们的孩子差不多大。 真的，就是他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孕妇到这个孕期的时候已经开始耻骨前倾了， 对， 所以他很难保持这个腰的地方。 我已经很棒了， 很棒，很棒，非常棒， 当然很棒， 厉害。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那个 我要提前离开了， 你们 继续我们第四个时段吧，再见了。 我觉得大木可能在全年都不会再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实际上，作为一个健身偶像来说，我一直都就是。以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来要求 好，对 你不要再着不了。接下来我们刚刚原因已经做完了我们的平板支撑挑战以及我们的2018年新年 flag， 所以呢 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大家 听完 好 不了，不可能。接下来就要是两位男生的立 flag 以及挑战了， 因为介于两位男生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对， 所以我们也不打算用同一个动作来考验他们， 是的， 所以就各自做各自的。 OK， 还是说怎么样？还是分开来？ 我觉得 分开旅行吧， 做各自的， 分开旅行吧。 我都可以啊，反正我每一项都非常的优秀了。 我觉得让泽花压大咒好不好？ 先让 大步来，让我们从视觉上感受一些美的东西。 哎， 怎么样？ 如果说就是一个作为健身的目标来说，我可能今天测了一下皮脂是11，我可能希望三个月后能够到6吧。我希望我三个月后，然后能在皮脂达到6，因为其实随着我们马上临近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了，随着 给自己一点余地， 不是，实际上随着温度的升高，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会加快。在未来，就是如果你在冬天能够减下一些脂肪的话，夏天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很逆天的 体型，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或者说也那个希望能和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一起、听众一起，很多人觉得在冬天，因为有元旦、有圣诞、有春节，有很多很多非常开心的节日，我们就要大吃特吃，然后北极熊在冬天都冬眠了，对吧？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储存一些脂肪呢？实际上，冬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减脂的时期，然后对我其实在这个冬天也蛮拼的，已经从16的体脂降到了11， 很明显， 对，然后大概也就也是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希望能够在接下来这个三月中再降5到6个点，然后达到 5和6啊 水平，对 对，皮脂， 老铁双击666，好的， 加油老铁， 加油啊， 老铁现在可以去展览区了， 设战场。 今天的表现就表演项目是俯卧撑是吗？ 再 还是换一个？ 就俯卧撑吧。其实， 那我可以坐在你身上吗？ 我也可以 加 入、哦、 加大难度呀。 其实是这样，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出差的情况，也不见得其实所有的酒店都会有一个健身的场所，那我们徒手健身的话，俯卧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而且还有一个健身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已经去健身房举铁了，我已经去卧推了，我已经去飞鸟夹胸了，我就不需要做俯卧撑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补充， 对， 甚至在健身房中我们都应该做一些俯卧撑，所以就是今天我就来。 你正常可以做多少个？一分钟？ 实际上我 不按时间计， 不要按时间来算，就按个数好。 对，我应该是可以做一次做20个左右， 那很不错啊。 对，如果把这个当做一项附加挑战的话，可能三个月后，那么。 超过20个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就赢了， 我觉得，对，我觉得 因为你还有皮脂的那个数据在支撑， 对，今天你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做到没有力气就 OK 啦。 我觉得就至少翻一翻嘛，对吧？ 好， 然后 保持优雅好吗？来 好 来，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大步来进行他的这个新年的挑战。 其实聪明如你，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电视机前的镜头前的那些网友和听友，大家已经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只能大步一个人来挑战呢？是因为我们直播间除了大步以外，没有人可以做俯卧撑， 我可以做5个。 啊，你可以， 我可以做五个， 是标准的吗？ 是标准的， 那你 但只能做五个啊，后面五个就不行了。 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对。 大布你可以移过去了。 我本来想，我本来想 Q 的是除了大布以外唯一的一个男生。 所以大布你可以开始去。 我觉得其实小雨可以在我做了之后做，然后先对我的这个动作，可以进行一个点评。 我不要再在你面前做任何动作了， 给他 今天已经很受伤了， 是 你快点去吧，我要给你挑毛病喽。好，大家也不要忘记，在这个时间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哎，大步把头转过来，朝向我们的镜头，这样大家会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或者横着也行。 我觉得横着 横过来吧， 侧面看起来俯卧撑 对对对，这样会更好看一些。 好喽，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好，我准备好了。 好。 好，大步，稍后你先做吧，做完以后回来再跟大家讲解。 因为你边没有话筒，可能大家会听不太清楚。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嘉宾大步来做他的新年挑战，是来挑战俯卧撑这个项目。 预备， 预备，走起！ 一、二， 哇， 可以又数出来吗？还是自己数？ 四、 六， 数一下吧。 七、 小雨，你要不要尝试着讲解一下俯卧撑的要领？ 十，其实俯卧撑这个动作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上肢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就会不能做俯卧撑。比如说平时在健身房里面，大家做一些卧推啊、推胸的那种动作，其实就是在帮助你离做俯卧撑这个动作越来越近。 二三， 比如说我在 二五、二十六， 我又都讲解好了，感觉很激动， 给自己留点余地，大步。三十， 很快呀！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 真的不留余地吗？ 三十五、三十六，我的天哪！ 三十 八、三十九、 四十个了！ 四十，天哪！我觉得可以了。 四 十 一、四十二、 四十三、四十四，天哪！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把泽华彻底碾压了吗？ 四十九、五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哇！大家可能不太就是，如果不懂的人不太了解，说做五十个什么概念？ 不，俯卧撑这个事情大家是有概念的， 很厉害。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老公他本人两年没有健身了，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我们健身房的活动，然后他就被 Q 到，他要挑战做三十个俯卧撑，结果做完了之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立刻就不能开车了，第二天整个上肢都无法动弹了。 就还好你老公是有健身的基础，还能一口气被逼做了三十个，很多人对吧， 很夸张、 like、somebody, 所以我们真的是 一个都做不起来， 把掌声给大步， 太厉害，而且动作完全没得可挑， 很标准，而且他 没得可挑， 越做越快，很厉害 厉害，就是 其实我 一步一步的暴击， 蛮被自己惊讶到，因为我感觉刚才我说就二十个可能是我比较正常的， 你太谦虚了， 但是可能是就是近期跟教练进行了一些不一样的训练，在强度上的提升，就是让我的这个肌耐力可能增长了。 好了，回家又默默的给教练打赏了， 所以 打赏很多钱 之后，如果再来我们节目就不能只做五十个喽。 做五十， 他刚刚说好翻番哎，我觉得一百。我相信大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觉得 是可以的啦。 只要超过五十个，我觉得你就很厉害。只要超过五十个，一个两个都没有问题。 是的， 讲解一下俯卧撑的那个要领吧。 我觉得可以让泽华示范一下，在讲解的时候。 泽华真的做不起来。 泽华，你这样，泽华，你要不要先来立一个你的2018年的 flag？ 对， 就是希望2018年的夏天，当我穿上短袖的时候，各位可以拿着放大镜看到我有肌肉在胳膊上。 用显微镜好了， 因为现在毕竟一点都没有。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挑战呢？ 今天就要不然我也是平板支撑就好了。 好，那这样你先去准备一下，然后让大步来讲解一下做俯卧撑的一些要领。你先去准备 喽。其实如果是针对大家就是希望以俯卧撑作为一个主要的锻炼项目，我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很多听众就是这样的，他是希望先从一些简单的动作先开始自己的健身，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需要我们就先说安全问题吧，就是 对不起，我把他那句话录下来了。 就 就是做俯卧撑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男同志体重已经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手腕不要受伤。其实是可以借用一些，就是我们网上还有一些体育商城都有卖的，就是俯卧撑的支撑的那种一些小配件， 不然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对吧？ 对，如果你是以手掌来支撑的话，一定要注意找到一个很舒适的角度和两手间的间距，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做的多了，然后长时间的做，我的意思比如说你一周每天都做，有一个累积的话，会感觉手腕关节会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么如果说是把俯卧撑作为一个训练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尝试，就是在你做一些上重量的推胸或者夹胸的动作之后，不要休息，马上去做俯卧撑。实际上是就是欧美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充血训练法的一个非常， 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确保自己需要使用到这些肌肉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对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做的话，调动的也会是相同的肌肉，就不会使错劲儿，不会借力，是吗？ 对的，就是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尝试做的稍微快一点，不要比如说快起慢放啊，就不要太去强调节奏，尝试做得快一点，然后做得多一点。其实我们主要的话要的就是一个泵血的感觉，是要调动全身的血液流到你的胸肌，还有肩膀前侧的肌肉，然后来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好，谢谢大布，希望他这样的指导之后呢，早日胖泽华可以至少做出一个俯卧撑吧。但是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第四时段的开端的时候先欣赏到泽华挑战自我进行平板支撑。 我还说任时光匆匆逝去，已经没有时间来给大家表演了。 我们不可能不 Q 我们就算借用下一档节目的时间，也会让你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完。 是的，大家不要走开，在我们第四时段马上会回来的潮流梦工厂，一开始泽华就会进行他的2018年新年挑战。我们一会儿见喽。 千万不要忘记错过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把你的新年 flag 关于健身的计划也告诉我们。 哎，是的，一会儿见。 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吵架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棒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北京小河岁小雨。 我是稍后的笑话本尊泽华。 你的定位很准。 我是一会儿旁观笑话的百变辣妈袁一。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布。 嗯，你好，我是大布。 嗯，啊，刚刚上半时，刚刚在第三时段结束的时候，嗯，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在第四时段一开始呢，泽华，你还在等什么？你还不快去？他就要立下的2018新年 flag 了。 好了，那就给我先定40秒的时间吧。 其实我想替泽华说一句，就是。客观的话，他平板支撑并不差，嗯，甚至他在做有氧，我们一起上小团体课的时候，他是超越我的，所以 怎么可能？ 我没有骗你， 他就是在呛声，然后激发我的斗志。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斗志。 泽华，你忘了吗？咱们就是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我完全支撑不住，然后我还被教练骂，然后教练还以你作为例子，你看人家泽华的成绩来，你在干嘛？ 哎， 对， 再这样说，我还是40秒。 好了好了，你快点去，刚刚已经 Q 了他很多次，根本不愿意起身。真离开这个座位， 你再拖也拖不掉。我们告诉你的，不要侧着坐了，你就正着坐，然后把胳膊放在那个垫子上。这个垫子真的物超所值，它根本不像是一个30块钱的垫子。 对，垫子只要30块钱， 非常的软和。 要开始了吗？ 那大部还是你来计时，这样公平起见，好不好？ 好， 先让他撑一下，看看动作是不是标准。 基本上是不标准的。 啊，算了，就直接开始吧。 你先别撑了，对，我觉得就直接开始好了。然后大部你可以计时喽。 好， 好，开始。 哇，让了你1秒钟。 怎么样啊？ 蛮标准的。 我觉得他的腰有点塌陷。 因为他这个 fair department 的，看不出来他肚子有没有瘦。 fair department 对，就是我觉得他那腰线那边是有凹陷下去，就是他可能臀部比较丰满，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角度很想。 踹他！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 见证一下 直播， 看看他是不是很欠踹。 因为泽华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健身的素人。 35秒了， 你不要，你不要做这些多余的动作去消耗你的。 我觉得你应该挑战一下1分钟。 泽华，你现在本人是什么感受？ 很轻松啊。 OK， 那你就 好， 千万不要倒下、哦， 那就好。 其实一个特别好的平板支撑，它在核心部位其实是有一个小的折角的，因为你在收腹的同时，你的臀部是要稍微往上翘一点点， 点点， 对， 它还算标准的， 是一个完全的平板， 对，它是标准的。 哇，已经1分钟了， 哇，真的耶， 不知不觉。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一分三十秒。 他刚刚在问说是不是你两分钟了？ 10分钟啊，一分十秒了。 他现在一直在乱动，你不要乱动。 我感觉从他的体态上来看，稍微 快 有点不行了。 子华肯定可以挑战一分三十，一分二十， 八十秒了哟， 一分二十秒。 加油，子华，我们看好你， 可以的。 84, 加油，八十五， 加油。 六。 哇，很感人哎！我觉得咱们两个做一分半 ，Don't give up， 都很正常。 Don't give up， no no no， Don't give up，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一百秒！ 哇！ 加油，挑战两分钟。 他肚子已经贴到地面了。 没有没有，很好很好。 哎，所以说 节目里面 大家都看着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不一样哎。 泽华也是要面子的呀。 四，三。 两分钟啊，泽华， 好，可以结束 了， 可以结束了，棒， 很棒，没有丢人哦 ，so easy， 一个非常强势的开头，2018年， 对，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很棒，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有一个很正能量、很强势的2018年的新年的开始。 不得不说，我这个衣服真的很好看， 强势金柱2018年。 因为我正好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视频， 你竟然都没有气喘吁吁， 动作非常的标准，跟你说非常的容易， 只不过就你中间一直在乱动，其实消耗了你很多体能，不然你还可以更轻松。 对，他实际上是用了一些体能在跟观众互动， 戏太足。好了，这其实今天直播间还是蛮顺利，每一个人都成功的挑战了之前的自己，然后也希望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见证更棒的那个自己。 对，三个月之后，这样吧，我们就定一下，在三个月之后的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好， 我们健身的环节还是咱们四个坐在这儿，怎么样？让大家一起来见证。然后今天的我们立 flag 的一个小视频会被剪出来，到时候还会放出来。 泽华，你现在可以去订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的机票去休假了。 我觉得靠谱，肯定不会出现。 好，那在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来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塑形的小动作。因为很多女生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是会说，哎，我其实呢还挺瘦的，但是我想让我的身体 局部 变得更加紧致，该怎么办呢？ 是的， 因为我现在是孕妇的身份，所以我没有办法像袁一一样挑战70公斤的臀推。但是接下来我要教大家一个所有的女生在家非常方便便捷就可以做的，是也不算是自重臀推，它是加了一点重量，就是会把拿一根弹力带放在你的膝盖上面这个部分，然后当你臀推那个动作起来的时候，你的两个腿要死命的往外撑，然后要较着劲儿，这样的话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很适合正在孕期怀孕的人。 除了弹力带和你自己本身以外，还需要借助什么器材吗？ 只要弹力带就好了呀， 在地面上就可以完成， 对，在地面上就可以完成， 快去示范 上就 OK 了， 迫不及待。 这是我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一会儿还有第二个，我一会儿会在表演区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那泽华你可以去主控台，这动作很实用了，就不太受场地的局限和器材的局限。但我必须要吐槽一下，你今天穿的那么的 专业， 你就毁在这双鞋子上，就直接破功，你知道吗？真的很值得吐槽。 他就想告诉大家，专业的同时也可以很时尚。 可是这很出戏，所以先把弹力带套到自己的双腿上， 差不多这个 位置，膝盖的上方，大概大腿的这个和膝盖的衔接处吧。 看他做运动很美，很享受。 对， 哇，动作做得好标准啊，怎么还没有开始呢？一个托 水军。双腿要分开，大概和胯骨是一个距离吧。 然后腿不要并上。 腿不要并上。 膝盖分开。 起来的时候臀部一定要收紧。 当你起来的时候臀部一定要收紧。 要跟弹力带的那个力气要相反，一直往外撑。 腿一定要跟弹力带的力气相反往外撑。哇，这个教练很不容易。躺在垫子上还要那么大声。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臀桥，对吧？ 但是它实际上加了一个臀部外侧，因为它在撑开弹力带的时候实际上用的是臀部外侧的肌肉，所以说它除了核心的话，它还强调了臀部外侧这个肌肉的一个锻炼。 这个就很简单方便了，在家里啊或在办公室当中都可以做， 但是不要在床上的席梦思上做这个动作，因为席梦思会 给你 就完全你练不到任何东西。 是的，然后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女生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起来的一下 下臀部一定是要收紧的，千万不要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 然后腹部也要收紧，就是全身所有可以收紧的地方都收紧就对了， 只有膝盖是要分开的。 是的，要死命的往外撑。 好， 这是教大家第一个动作，一般是一组做多久呢？一组做几个？ 因为这个真的很轻，所以我觉得一组做20个吧，做20个，然后中间大概休息20秒到30秒这样，然后差不多连续做4到5组就 OK 了。 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很简单。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这些家庭的小运动的时候，你家的女儿会是什么反应？ 就一脸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在她面前做呀。 啊， 她就是我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都是看不见的呀，我会在她睡觉的时候做。 啊，你知道因为我曾经在，就是我想跟我儿子一起互动，就做运动，他有一个游戏房，都是那个软的垫子嘛，我就正好也不用铺瑜伽垫，我就做一些就是腹部的训练，我有好几次都踹到他。因为 你可能就是本身想踹到他吧。 不是，他每次都很想加入，他看到我做这些动作觉得很好玩，他想要参与，就经常被，因为我看不见我的腿，因为他在我后面，经常神出鬼没，我踹了他好几次。 我很好奇一会儿还会有家里的哪个亲戚出来，已经基本上都到位了吧。 就我只想说这种就是家庭的情况就很好玩。 小雨要大家做第二个动作了啊， 老公婆婆孩子。 对，家庭成员都已经悉数登场， 可能无法再回家了。啊，今天要教大家的第二个动作呢，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了一个 跳绳， 非常简单的一个，哎，可以看到我吧， 可以看到 一个弹力带，对，是拉力绳，然后它也是在网上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多不同重量的，而且其实女生在家，尤其是平时没有时间锻炼的女生，可能非常适合在家用这个拉力绳来，比如你看剧的时候呀，或者看一些节目的时候呀，就可以来简单完成一些动作。那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做的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叫做弹拉力绳侧平举，很简单，但是它需要注意的要领是，你的胳膊一定要收紧，肌肉要收紧，然后手臂不要弯曲，一定要是一个打直的状态。比如说抬起来的时候，手腕不要这样弯下去，这样会造成压力。对，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其实还挺疼的。 对，其实它是还挺累的。对，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从网上买一个弹力绳，然后每天自己这样做简单的几组就 OK 了。 用小重量的话，高级的动作是直的更好。 好，小雨现在已经在给大家做示范了。两脚分开，然后踩在弹力绳 上面，就是手腕一定要锁死，手腕不要随着，就不要用手腕的劲儿去拉这个绳子。这是 这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要领， 是非常普及，然后很多健身爱好者练肩的时候都会练到。但是如果想做标准的话，其实蛮难的， 挺难的，因为肩的肌肉很难调动。 对， 而且很多人会，尤其是女生，我一开始也会犯这个毛病，为什么我要练肩？我又不需要像你们那样走路。但其实如果把肩练起来，会很好看。 我突然觉得我们很像体育频道，对，在看运动员做这项目，我们三个在开始一直在评论他。 这个动作小雨做的非常的标准， 对， 谢谢你。 刚才那个事情已经一笔勾销了，平板支撑那个事儿。 所以这样的一组要做多少？ 希望是一笔勾销。不过就是说，就是在看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真的一瞬间又忘记你是个孕妇。 谢谢你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每个星期二的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会教大家不同的一些针对不同地方的健身的小秘诀。 我觉得以后6点到7点这个环节就专门打开给大家一起来跟着我们做运动，然后让大家随时把你的战况告诉我们。比如说刚刚那个弹力绳侧平举， 对， 小雨做了15个，你做了几个，你拿什么重量做的，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成为一个健身的小群体。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互相激励。 是的，另外呢我很想说，其实除了塑形，刚刚大部也说，如果在冬天能把脂肪通通减掉的话，那夏天就会变得非常完美。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对不对？要不然这样，袁一或者大部，你们两个人可以来教大家，每个人教1到2个高强度减脂的一些动作，好不好？ 高强度减脂我并不擅长。 好，一会儿先。 你先。 OK， 在这之前，其实我想就是觉得听众们如果有怀孕的那个准妈妈，其实是要锁定我们这个频道，因为那个小雨的话本身是一个二胎妈妈， 对 啊，但是她现在的身材真的很难让人联想到她是一个5个月，对吗？ 对， 5个月的那个怀孕妈妈，而且 我在5月21号就是预产期喽。 对，实际上在我们去医院产检的时候，很多医院都会推一些助产的课程，收费非常的昂贵。实际上像刚才小雨给大家介绍并且演示的这个用弹力带的辅助的臀桥动作，是对生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跟小雨一起，如果是准妈妈的话，可以学到很多跟生宝宝那个有关并且有助于生产的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 是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运程啊，包括他的身体本身的体质不一样，因为小雨他有很棒的健身的基础，所以他的强度一定会比一般的孕妇要更强一些。首先因为你怀孕了，你就不是一个人，你要保证你的宝宝的安全，所以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是的， 不要强求自己说一定要跟谁谁谁一样。然后但是呢，我们想要告诉你们，就是说运动可以帮助你的是，当你建立了对于你自己身体每一块肌肉的调动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时候，你的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更加轻而易举，包括生产的整个过程，你会使劲儿，就是医生嘴巴里面，哎呀，这姑娘真会使劲儿，帮你接生就是比帮别人接生要来的容易，就是这种感觉。是我的真实经历，虽然我的当时技术没有他那么好，但是我一直也是保持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一个一岁孩子 爸爸也是超级奶爸来着， 可能已经到了母婴话题。对啊，某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探讨一下。 好了，所以也就是说，花钱去上那些昂贵的课程，不如在每周二还是要锁定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也希望我这样一个孕妇的身份，能够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孕妇朋友们，或者是生完孩子的朋友们，大家都别泄劲儿，有一个正能量。是的， 好，请大步一步到这个表演区当中，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减脂的运动，也是在家里啊或者在办公室当中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做。 是的，因为大步刚刚也跟我们提到过，他说他这个冬天是刚刚从16的体脂 减 到了11。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我们的很多听众观众都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所以我们可能在一开始希望更多的是先帮助大家从无到有，先去接触一些最基本的锻炼，先去开始锻炼，然后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希望做的一件事。所以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话题，那么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健身设定了太多的条条框框前提条件，那你可能就会选择拖延，你可能就会选择放弃。那么我现在来教大家一个最近很流行的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的动作。作为一个减脂的一个补充，为什么说一个补充呢？其实在我们的减脂这个以减脂为目的的运动中，其实大家做的比较多的还是普通的有氧。什么叫普通的有氧？ 跑步呀， 我们去跑步呀，我们去游泳呀，对，我们用划船机啊，我们去散步啊，实际上全部我们骑自行车，全部都是有氧。但是在有氧的同时，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速度和一个很高的心率。但是我们用 HIIT 高强度间歇来作为补充，就是可以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燃烧脂肪，而且同时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所以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呢？ 高抬腿。 高抬腿 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谁都 我们小学体育课的时候可能一个高抬腿一个后踢腿，就是从小我们就学过这个动作。那我们怎么做高强度间歇呢？实际上很简单，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高强度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有很高的强度用我的老师的话说，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对，就是像疯了一样。 所以那你现在赶紧来展现一下像疯了一样的高抬腿。 像疯一样的男子 泽华，你要不要一起像疯了一样的高抬腿？ 不泽华今天很内敛。 可以，我先给做一个演示。 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再说第二个原则，就是高强度后面是什么？间歇，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疯，我要偶尔停下来歇一歇， 歇三十秒再疯。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 歇不了那么久吧。 第二原则就是说，我们歇的时间实际上是我们高强度时间的一半。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会有一个计时。 好， 希望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也一定要用到计时。 好， 我们先抬腿20秒，然后再 走路十秒钟，原地踏步十秒钟，然后我们再抬腿20秒，再踏步十秒钟，我们一共没有其他的间歇，做两次还是三次？ 我本来想说，我刚刚本来想说六次。 不，我觉得是这样。大步给大家示范一下动作。至于组这个数量， 让大家 自己来调整。对， 我觉得至少要做两次吧，至少要做两次，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好吗？那我 不要只做一次，大家觉得累得不行了，千万不要。 不会的，因为我一般都是 你当然不会，你不用操心。 来吧，大家跟着大步一起来。 好，那我就20秒、10秒，然后来给大家做两次。 好。 我直接看着这儿可以。 OK， 可以，没问题，让你自己。控制时间，他的脑子在健身的时候也保持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好的， 好，那我们就倒计时喽，三、二、一，开始。 疯了，这个人疯了！ 我的天哪， 楼塌了，赶紧跑啊！ 叔叔，我好怕，但确实很标准， 已经十秒喽，还有十秒。真的很快， 这样的 频率20秒很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的累， 这样非常非常累，我的天哪！好，20秒到了，现在休息10秒钟， 走，就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对， 千万不要停下来。 慢慢， 我们刚刚已经告诉你在运动中的误区，就是高强度以后立刻停下来。 好，开始。 Why not？ 他的背后背了 Why not？ 所以如果你是大步的健身伙伴的话，你会被这两个词语而受到激励。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大步却可以呢？ 天哪，这个频率、频次，这个高度， 我已经看得入迷了也， 就眼花缭乱。 我已经看到进入到盗梦空间当中去了。 掌声鼓励一下， 鼓励，很棒。 好，欢迎大步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这是可以大家作为有氧，就是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 对，这个动作我觉得跟刚刚我教大家那两个塑形的动作，其实大家都很好完成。只要你保证你做这个动作的时间不是睡觉时间， 对， 楼下邻居不会来敲你的门。 是 这样的。好，那也感谢今天大步来做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希望大家。持续， 你还有时间吗？我可以教一个动作。 好呀， 我上瘾了。 但是不是有氧，就是塑形的。 70公斤臀推吗？ 你的形在哪里？你凭什么教大家塑形？ 谢谢你们一直在 cue 我。就是我想说是这个动作也是我自己一个薄弱环节。 好， 我都不用站起来，就是你这个动作坐着或者站着，只要你保持身体的稳定就可以了。你可以拿任何一个器具，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器具，你可以举这个话筒。 你可以拿着大步。 举不起来，家里有矿泉水瓶也可以。然后把你两个手夹住。胳膊肘朝前，大臂保持不动，只动你的小胳膊。 哦，我知道了，拿一个。 碰到了麻筋儿，对，拿一个有重量的东西，这个重量是多少因人而异，但是最好 小哑铃也可以， 对，最好不要空着举，因为空着举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作用。像泽华那样的话，可以把胳膊肘再夹紧一点，最好是对胳膊肘朝前，一定是朝前，把你 的胳膊肘大臂一定不要动这个动作， 对，转到前面来，整个胳膊肘朝前，这是可以练到的，是像我这一类，大胳膊这边有一层就是肥肉的，对，掰掰袖。对，拜拜秀再也不在。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练一下，因为我这边这目前还是属于薄弱的环节。 这已经进步很多了呀。 跟我怀孕期间比确实进步很多。 而且袁一教我们的这个动作在家也是非常方便的， 没有什么空间的局限，也没有什么器材的局限，一组20个，做至少3到4组吧。 中间也是休息 20秒30秒就可以了，不要休息太久，不要休息10分钟15分钟，什么休息半天的，你别做了。 一年，一休休一年， 休息一个季度也可以。 不行。 其实今天我们这些节目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干货，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一些在健身当中容易遇到的误区，然后也立了2018年每一个人的新年的健身 flag。之后这个绝对是会在3月的第一个周二会展现给大家的，然后在今天的 预定平台 最后一个时段呢，也教了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减脂的动作，以及在家可以轻松塑形的动作。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可以有视频回看，对不对？ 对， 可以进行视频回看。另外呢，也是关注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我跟泽华每一个星期的星期二都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健身的一些小 tips。 希望各位在2018年都可以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新年快乐！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明天见喽， 拜拜。